6670，189-0119-6670。

觉，感觉无常在变转变，忽飘远。 想说爱又怕被拒绝，只欠你的名字，没来当空篇。 你说在一起靠誓言，心里充满问号等号和句点。 想要试着怕你撒野，陪住你天天在兜圈，只见你的影子在晃动一遍一遍。 我愿委曲求全，对不愿拉不紧的感觉，是我才能满心理解。 我愿不顾一切，让感情不再没有标点，那会花上满是冬天，继续添上一点又一点。 爱的没有保留，爱的心中着了火，你

丽娜，在梳着窗前听我唱歌的丽娜，我曾写过一支英文歌叫丽娜，在杭州的火车上哭泣的丽娜，看雪时解了头发的丽娜，丽娜在二十岁的生日上许愿的丽娜，毕业后出国去了，英文名叫丽娜，每次回过海和我缠绵的丽娜，嫁人后盘起头发的丽娜。 灯光与影快要开始相互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8。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959资讯快报。 涿州电视台记者在6月14日召开的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暨基层微腐败专项工作典型案件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涿州市自两个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坚持高标站位、强势启动、真清实查，截止6月14日，已经清理上报一问责八清理问题线索36件，基层微腐败问题线索55件。6月13日，涿州市松林店镇召开信访稳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百日攻坚行动暨防汛抗旱三下生产动员会。会议传达了市委市政府百日攻坚行动的通知和松林店镇百日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对当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防汛抗旱三下生产、秸秆禁烧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与各村签订防汛责任状。近年来，涿州市东城方镇三城村紧紧围绕打造梨园戏曲、魅力三城总体目标，狠抓民主政治建设，大力发展种植经济，引导村民调整种植结构，全面打造以农业观光、采摘、农家乐、休闲度假等为重点的休闲农业，努力提升农民的幸福指数，加速美丽乡村建设进程，成为本市美丽乡村中一张亮丽的名片。近日，中共涿州市社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市委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深入推进全市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会议选举产生中共涿州市社会组织委员会和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我是赵珊珊，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

弯，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走路，说不定也是一样，想要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给我教个方法。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蓝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没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 不要啰嗦。 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 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林俊杰的《就是我》，这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里的第一首歌曲。而在03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发行了他的个人创作专辑，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到后来呢，就更加的受人喜欢了，像他的《江南》《曹操》《他说》等等的。他不仅是自己专辑里的歌曲首首被传唱，也写给别人的歌也是特别的棒。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蓉《飞翔飞飞翔》。 看你跟随手背都看，少爷自能记住。

首《当你老了》，翻唱他的人还真的不少啊，像李健，还有刚才的莫文蔚，包括蔡明。这首歌还有日语版、英语版的，所以说这首歌也像当年曲婉婷的那一首《我的歌声》里一样，它确实是火了。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歌。杨培安，《爱上你是一个错》。 要过，自古是新冠最让人难受。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却让我痛到有苦不能说。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火，请你告诉 像你是一个错，来自于杨培安。这是一首面面俱到的找不到瑕疵的歌曲啊，而且所有人都能够跟着轻轻的哼唱，确实是一首非常标准的华语流行音乐。

这是许美静精选集里面的一首新歌，也是里面的唯一一首新歌，叫做《你抽的烟》。她呢是凭借着陈佳明的词曲，还有自己很独特的演唱风格，曾经一度的征服了很多的乐迷啊。可是好像自从《蔓延》那张专辑之后呢，她的歌唱事业就一直在走下坡路。而这一首《你抽的烟》，作词作曲都不再是陈佳明了。可能他也在想不断地去尝试突破，可是给大家的感觉还是不如从前了。今天节目这首歌呢，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的《依然爱你》，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飞时间在一转眼，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地改变。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